的分享，你的喜悦，你的爱，你的彷徨，连你连得好疯狂，哭也无妨，连爱的人全都喝笑，有一张爱笑的脸庞，时间每天都不够，让我再梦一场，把爱放在你的手上，昏黄，你的样子在眼前摇晃，今夜的我不能不醉在幻想，恋爱的人都一样，爱笑的脸庞，时间每天都不够，让我再梦一场，把爱放在你的手上，灯昏黄，你的样子在眼前摇晃，夜的我不能不醉在幻想，恋爱的人都一样，恋爱的人都一样，恋爱的人都一样。 只能把你放在我。 长长不能见的伤痛，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。 时间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又快接近尾声了。今天快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汽车金曲，是出自1988年的电影《旺角卡门》。那一年，电影导演王家卫31岁，电影当中的刘德华27岁，张学友也是27岁，张曼玉更是只有24岁，而接着要唱歌的王杰只有26岁。这么算的话，这部电影应该是青春偶像剧才对。至少也是聚集了当年那些人的青春岁月。来自王杰的这一首《忘了你忘了我》，结束我们今天30分钟的陪伴。 当你说要走，我不想回首的时候，爱情终究是一场空。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，别忘了我曾拥有你，你也曾爱过我。当你留给我不想接受的伤痛，爱情到头来还是梦。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，你就要离开我。谁能够告诉我，我是否付出太多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消失在 叮咚叮咚，车险学平安，叮咚叮咚，没